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62集，节外生枝。卡车行驶在一条荒无人烟的公路上， 停车。 梁龙将车停到一棵树下，陈默摘下布条递给梁龙， 记住这棵树。 二人交换位置，陈默谨慎地盯着后视镜，以防有车跟踪。半小时后，卡车停下，梁龙摘下布条，左顾右盼，仿佛想知道在哪儿。陈默从车厢里拿出两把铁锹，扔给梁龙一把，两个人挖了一个大坑，把毒品全都埋了进去。 你别怕我惦记，我也不怕你偷，这个地方少了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到不了。 700公斤毒品，说不要就不要，蔡志明到底在想什么？ 先回去，我们分头去找买家，价格合适的话再一起把人带过来。 梁龙关掉手机，直接扔进坑里，示意自己不会动心思。 哼，这下真的没人能找到这儿了。 陈默也掏出自己的手机，关机，扔进了坑里。返程的时候，两个人都自觉地交替蒙上眼睛。警局内，所有关于余生海的海报都被扯下，集中在一个箱子里放进了档案室。被降职的余生海坐在办公桌前，看着自己的一箱海报，心里百感交集，仿佛又回到了木屋中。当时蔡之明放下枪，吃了一口鱼。 我饶你一命是因为你对我有用，可以直接和你明说，这次计划是你的上司廖警官提出的，但就在刚刚我得知货不见了，所以呢我是没法信任他了，你能不能试着再帮忙找找？ 哼 你现在的样子很像你当年那个朋友啊，都这么多年了还没忘记那件事？ 如果当时死的人是你，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方式缅怀你啊。 你什么意思？ 其实你不放我走，他也会放我走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收过我的钱。你以为他追过来是为了抓我吗？不不不，他是为了杀你。 不可能。 我知道你很难相信，但有时候事实就是如此。 余生海内心震惊，最后坚信的东西被彻底击碎。蔡之明看着余生海失魂落魄的脸，知道自己的计谋已经得逞。 抢走我货的人叫洛翔。 余生海不甘心地站起身，双拳紧握，眼里冒火，似乎要摧毁面前的海报箱。 余警官，所有人都在等你，可以过去了。 华城小学的走廊里，一群小学生跟在余生海的身后。余生海面无表情，手拿激光笔，一边指着照片，一边科普禁毒知识。 从2001年开始，人工合成类毒品崛起，我国多次对禁毒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，成为继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之后，亚洲乃至全球对毒品打击最为严厉的国家。 小学生们吵吵闹闹，余生海不耐烦地讲解着。当他看到一张警察和毒贩交火的照片时，脑海里闪过了和同伴一起在树林里战斗的画面。 蒙哥就在他身边被突如其来的子弹爆头，人影晃动，子弹密集地朝大家袭来，仁恩被埋伏的黑影击杀。余生海冷汗直冒，只感觉胃里一阵翻腾。在小学生们的诧异目光中，他冲向洗手间，趴在水池边干呕，直到连胆汁都吐尽，才喘息着抬起头。镜子里，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。 不要相信身边的任何人，包括我，但你永远可以相信钱。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商人，只要货到手，我会给你一份足以让你重新开始的酬劳。 蔡之明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，如同梦魇挥之不去。余生海疯狂用凉水冲脸，试图让自己清醒。突然有人从旁边递过来一张纸巾，余生海转过头，身边站着的人竟然是阿喜。 叔叔，给。 余生海和阿喜四目相对。医院的停车场里，廖永嘉环顾四周，上了一辆车，南九已经在车里等他了。 恭喜你回归警队，蔡先生是个说话算话的人，以后你和南亚帮就两清了。 毒品现在在谁的手里？ 这是我们的问题，跟你没关系。 是梁龙吗？ 是他身边的人，洛翔。 廖永嘉听到洛翔的名字，意识到陈默还在这个局里，心中突然酝酿出一个可怕的计划。 安心准备退休吧，廖警官。 等等，我说两清才算两清。 南九脸色一变。苏青竹恰好开车进入停车场，副驾驶放着一束花，出于个人感情，他再次来探望廖太太。然而他却看到廖永嘉从一辆陌生的车子里走出来，心中渐渐起疑。护士推着刚接受完检查的廖太太回病房，一打开门就看到廖永嘉拿着一把锯子，表情狰狞的在锯茶几腿。 你在干什么？ 啊，一条桌子腿坏了，怎么垫都是坏的，但是只要把其他的腿都锯短，就没有人看得出哪里出问题了。 华城小学已经空无一人，张新瑶还没有接到阿喜，他神情紧张，意识到阿喜可能出事了，立刻打开手机调出 GPS， 跟着信号向前走去，一直来到附近的一个垃圾桶前，里面丢着那双他送给阿喜的定位鞋。旁边一处偏僻的酒店大堂内，陈默用酒店的电话向陆老板说明情况。 毒品已经到手，情况还不算太麻烦，一切都在计划之内，梁龙那边我来处理。 那行，我会按计划行事，注意安全。 蔡志明怎么说？ 他不要了。 狗日的耍我呢，他妈的，不要拉倒，正合我意。 陈默等着梁龙上钩，果然梁龙反倒安慰起陈默来。 哎，我们掌握着一车金矿，你还怕他手里吗？ 你有买家吗？ 上次南亚帮的订货会你没去，我倒认识了一些买家，实在不行就找这些人把货出了。 一共几个人？你写详细一点。 嗯，能记住的我都写上。 梁龙认真地书写着名单，陈默警觉地观察四周，发现有一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打电话。 别看了，能来这里的都是有故事的人。 让你的人在附近守着，吃完了早点回房间。 知道了。 梁龙回到座位上，刚吃两口，心里还憋着气，把碗一摔。 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就不该坐在这里吃这种面。 你说的对，价值5亿的毒品，他不可能说不要就不要。 我就知道他还有别的想法。 外面有多少人手？ 全带上了。 想不想来把大的？ 怎么来？ 试探一下蔡世明，他如果有别的想法，那我们索性将计就计，钓出更大的鱼。 梁龙露出贪婪的表情，陈默把写着名单的纸翻面。 嗯，把自己的地图画出来。 梁龙踌躇了一下，还是被贪婪冲昏了头脑。10分钟后，陈默走出电梯，朝自己的房间走去。一名帽子男从走廊另一边的拐角处走出，手里提着个袋子。陈默注意到袋子的形状，像是里面有数把枪械。帽子男走进电梯，袋子碰到电梯口，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。陈默起疑，转而走向楼梯，一路跑到大堂，电梯也刚好抵达。大堂空无一人，桌上只有两碗没吃完的面。陈默警觉地向帽子男靠近，死死地盯着袋子。此时梁龙从角落里走出来，对陈默苦笑。在他的身后有两个蒙面劫匪，个子高一点的劫匪用枪指着梁龙，另一个准备控制陈默。陈默和梁龙对视一眼，梁龙猛地蹲下，陈默瞬间抢过高个子劫匪的枪，争夺中朝天花板打空了所有的子弹。蹲在桌子后面的前台服务员惊叫连连。就在陈默制服两个劫匪之际，一把枪顶在了陈默的脑袋上。华城警察局的办公室里，廖永嘉和几名警察站在一张照片前。这是纪三隧道附近的一条山路，照片上有明显的逃离痕迹，应该是爆炸发生前就有人离开了这里。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带毒品，但他们身上一定有这次运毒案的重要线索。廖永嘉说着，在地图上画了个圈。 那我的建议是将搜捕的重点放在边境附近，如有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散会。 此刻的张新瑶也在警局，陈默的手机始终没有打通，别无他法，张新瑶来到了接待处。 陈阿喜，7岁，什么时候不见的？快一天了，昨天放学之后就再没见过他。 联系过其他亲属吗？ 哎呀，他是被人绑了。 张新瑶把阿喜的定位鞋放在桌上，开完会的廖永嘉正好路过，看到这一幕，他似乎察觉到了其中的机会。 我来处理。 廖永嘉带着张新瑶走出警察局，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 于警官今天在学校参加过禁毒宣传活动，但你认为他绑走了阿喜，哼，这就有点过分紧张了。 那你能帮我联系他吗？ 放心吧，于警官很快就会把阿喜送回去的。 那鞋是怎么回事？ 这是我们商量好的任务，陈默是知情的，不过细节呢，我不方便透露。你先不要慌啊，回家等我消息。 张新瑶无法反驳廖永嘉的官方话术，忐忑不安地离开了。廖永嘉站在原地，若有所思。随后，他来到之前和大辉见面的停车场，那辆车牌号为 78TNS3 的白色冷藏车，就停在角落里。